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地球会转动，也才会停，会甜蜜，不怕吹冷风，它推开雨。会前进，听堡垒轰隆隆，现实像地裂天崩，但因为有裂缝，光才能照亮笑容。经历过黑暗中彩排， Now is the time to shine， 向太阳升起来。 上周五的时候，吉格隽逸带来了个人全新专辑，叫做 Global Citizen 世界公民。我们在上一次推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的时候也介绍过哈，这张专辑当中呢，吉格隽逸缔造出了一个他所憧憬的音乐理想国。当然在这个国度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也是充分自由不被定义的。而为什么叫做世界公民呢？作为这张专辑的名字，他也是希望可以诠释出音乐的自由和尊重不同的音乐文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音乐，但我们呢也不想失去自我。个人的喜好标准呢，有时候是自信的，有的时候却是一种盲目的。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他给予不同种类的音乐以尊重，消除狭隘的地域偏见，十首不同风格、不同语种但非常有意思的歌，组成了他脑海当中的一个音乐理想国。这是他的异想世界，进入到他的异想世界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属于你自己的音乐喜好。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稀有人生》。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正式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 今天北京的能见度不是很高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大家可能想要出去玩，出去玩去哪玩呢？最好是海岛的这样的地方。本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去到了菲律宾，也去过了泰国，今天呢我们要去往的同样也是有很多海岛的地方，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是一个拥有着很多高质量海岛的国家，或许你已经体验过其中的兰卡威、热浪岛这样的热门海岛，但其实除此之外呢，马来西亚还有很多绝美景色的小众海岛。比如说首先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小岛的名字挺奇特的，叫做邦各岛，联邦的邦，口字旁一个个，邦各岛。这个岛上会有哪些好玩的呢？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正式的去转一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一首新歌《倾城之恋》，一贯的华健唱腔，但是却带给你一种暖暖的温暖的感觉，听听看咯。 谢谢你等我江城的告白，让我在时光里期待，芳草萋萋也等着你，你擦肩而过，余温还在。因为爱情才明白，你的青睐的站台，你已经不在，带着一程回忆离开。当衣袂飘飘，想到了不舍的开始，少年归来。 最后一句，谢谢你正好也在。倾城之恋这首歌曲呢是某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弦乐部分呢是来自于国家首席爱乐乐团。这首歌曲挺有意思的，一开始呢是先把词给到了华健，他收到词以后呢就非常的喜欢，然后自己亲力亲为制作出了第一版 demo， 然后也是想要传达出最好的一种情感表达。歌曲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句，谢谢你正好也在，而在最后一句的再前一句，就是倒数第二句，梅花落和樱花开， 11月14号了，又到了梅花将要盛开的季节了。上一次你赏梅是和谁，在哪个地方，还记得吗？希望若干年过去之后，你们还可以一起去赏梅，一起去感受一下冬天四季不同的美好的感觉。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的出发。接下来就去邦格岛好好的看一看啊。邦格岛呢，位于马来西亚西霹雳州西海岸的，也是公认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之一。这里虽然说是马来西亚开发比较早的海岛之一了，但是却很注重环境保护，所以到今天你再去邦格岛的时候，依旧发现这里还保持着原始的美丽。来到海边，免不了沙滩海水。在邦格岛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金色的沙滩，注意真的是金色的哟。海水当然是很清澈的啦，吹着海风也是极其的凉爽，这样的感觉绝对可以俘获很多海岛爱好者的心。在这里呢，你想要干什么，做各种各样的水上运动都是非常自在的。这一段旋律仿佛我们已经来到了海底世界，各种探索。 我知道今天的相遇带着一辆发红的摇曳，该有的眼睛的眼里不用在意过时的风景，爱所需的间距双手合着的缝隙，好久不见你我不乱跳的身影，跳起现实的无名。 Hello I feel hello 那奔波快乐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 without you。怎么舍得教训你？Electricity, yeah. I'm never gone, gone, gone. Just in another zone. Music on my mind, love and grind. Feeling good and grown. If you don't see me again, you'll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lasso. Hollow. 这首歌的编曲和演唱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啊，我觉得很适合在海边的沙滩上打沙滩排球的时候放，非常的带感。包括你在海上骑那个海上摩托的时候，皮划艇、帆船等等，很多项目都可以放着这样的非常动感的音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竹》，当然不光是他一个人了，一个网络流音乐平台和远东韵律年度的一个计划。 使用了顶级音乐团队精良制作，也是汇集了数十组国内外一线的音乐人，分别打造出了个人年度全新单曲。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呢，就是 Far East Movement 和张杰进行合作的《竹》，也是用音乐诠释出了他对于生活的理解、歌唱、爱和信念。继续在邦格岛好好的转一转吧。来到邦格岛呢，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拥有着绝美的海岛景色，还有着很多的古迹。比如说由于历史原因，荷兰人遗留下来的古堡，香火极盛的福林宫等等。此外呢，岛上的设施也是非常齐全的。最好的一点是消费水平并不是很高哟。而且这里的居民也都很淳朴，见到旅行者呢还会主动的 say hi。所以来这里度过一段非常轻松惬意的假期是很不错的选择。另外呢，也有朋友说来到这边你会发现椰子呀，或者是有很多好喝的饮品，可以让你觉得非常的惬意。冰雪奇缘当中有一首主题曲 Let It Go， 大家非常的熟悉。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的 Don't Let It Go。 为什么不让他走呢？听听看他是怎么说怎么表达的。 最后随公主的魔咒溶解，感情却不能回到开场时纯洁。宝贝，不应该学卡通一样的无邪，天真不足以照亮悲惨世界。难道未必就是平安夜？人生，谁答应过你天天圣诞节？上天哦，散落的不仅是幸福星屑，也留下黑色陨石。 生火热之中，叫你坚强的不是童话。 这首 Don't Let It Go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耐听的一首歌曲，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听不进去，但是当你第二次第三次再听的时候，好像可以进入到这个情感世界当中去了。在去年12月15号的时候，精心打造了四年的时间，薛凯琪呢也是带着他的全新普通话专辑《你我之间》和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用歌曲讲述出了一个漫长的爱情故事，每首歌曲也对应着不同的恋爱心态。歌曲的顺序呢，也是从暗恋、初恋、热恋、犹豫、纠结到解脱、祝福。四年的时间当中呢，薛凯琪的自己的思想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回到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 Don't Let It Go， 美满和遗憾其实都是养分。很多人在分手之后会怀疑说，到底还要不要把这一份感情保留在心里的一个位置。当然各种各样的答案都是可以的，只说这首歌曲啊，这首歌呢是一首很有迪士尼感觉的歌曲，除了歌名有 Let It Go， 虽然是 Don't， 薛凯琪用一种讲述童话爱情故事的轻柔语气呢，描述了蕴含在生命当中的一个道理，就是他自己道理认为，如果有一个人让我们爱过或者是恨过，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不必用力的忘记，因为既然已经安排它出现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了，必然有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它彻底的清除干净。保有一份念想，有的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邂逅到很多的人事物，当然在海边的时候，你也会经常看到很多的艺术家或者是歌手，他们会在街头巷尾的某一个角落，或者是就干脆在沙滩边上，然后拿着音箱，带着自己的吉他，哼唱着自己的歌，有的时候哼唱着你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旋律。也有很多音乐人啊，会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带来很多的灵感，去进行自己的全新的创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Bob Dylan，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仿佛是在旅途过程当中邂逅到的某一位在街头表演或者是在酒吧当中演唱的歌手，虽然他是 Bob Dylan， 你不可能遇到他，但是这种想象的美好其实完全可以出现在你眼前的画面当中。歌名也很有意思， If you see her, say hello， 如果你看到了他，记得说你好。 If you see her, say hello. She might be in Tangier. She left here last early spring. Is living there, I hear. Say for me that I'm alright. Though things get kind of slow.She might think that I've forgotten her. Though tell her it isn't so. We had a falling out like lovers often will. And to think of how she left that night.It still brings me a chill. And though our separation it pierced me to the heart, she still lives inside of me. We've never been apart.If you get close to her, kiss her once for me. Always have respected her for doing what she did and getting free. Oh, whatever makes her happy, I won't stand in the way. Oh, the bitter

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继续转差，极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不适宜户外活动。外出请加强防护。早晨有大雾天气，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请驾车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早晨有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一二级转3到4级。 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可业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 97.4 兆赫 974 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 10月盛大开业， 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著名朗诵艺术家殷之光倡议，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和北京朗诵艺术团举办的2018首届西城区朗诵艺术周，昨天在西城区文化中心开幕。朗诵艺术周期间，陈铎、殷之光、冯福生、瞿玄和、张军英、张红、飞野、杜宁林等朗诵艺术家将为观众带来示范演出。 此外，还包括诗歌朗诵知识辅导讲座及诗歌朗诵演出专场、小说散文朗诵知识辅导讲座及小说散文朗诵演出专场、寓言童话故事朗诵知识辅导讲座及寓言童话故事演出专场等。据悉，举办朗诵艺术周的消息一经发布，北京朗诵艺术团办公室的电话即响个不停。最终，几十个团体及个人，共计200多人参演报名。 报名者的范围遍布北京各个区县，其中年岁最大的高达92岁高龄。面对热情的参与者，84岁的殷之光说：“朗诵艺术普及面广，参与者众多，但朗诵新作少资金缺乏等，也是目前面临的困难。”最后来关注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日前在北京人艺举影剧场开幕。从11月6号到12月28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剧目在北京12所剧院呈现39场精彩演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 音乐声音开大一点，如果今天觉得自己懒懒的、累累的，不如让自己就尽情的放松放松。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 照片就摆在身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见，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 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难免。 点盲点，无知愚蠢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她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个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经典了啊！每一次听起来的时候，你都会忍不住的全程跟着一起唱，如果歌词你记得的话。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好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两个人本来都挺正常的，突然间莫名其妙的都变得傻傻的，然后也真的会傻傻的笑得多甜的画面出现。11:37，带着这样傻傻的笑，我们继续出发吧，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的是马来西亚，刚才去到了邦戈岛，接下来呢要去到的这个岛的名字更加的奇特了，叫做刁蛮岛。哎，刁蛮公主吗？ No， 刁就是正常的那个刁蛮的刁，蛮呢是曼妙的曼啊，刁蛮岛。位于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刁蛮岛呢，也是一个极其吸引人的海岛，甚至有人把这里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十大海岛之一。这里当然也拥有着清澈透明而且大量鱼群和珊瑚礁的迷人海域，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壮观的瀑布以及茂密的森林。这个好处就在于，如果你要觉得海上的生活过得有点腻了，可以去热带雨林当中感受一下。所以来到这里呢，不光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水上运动，还可以选择丛林探险等活动。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挺傻的，过程当中呢，演唱者萧敬腾也是露出了傻笑，但这样的傻笑很可爱。歌名呢叫做 Green Door， 打开一扇绿色的门，去往一个绿色的海岛。 时间已经被忘记，没有人想着回去，现在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心情？Old timer里的玻璃瓶装着人们的个性，一杯一杯让所有的人鼓起勇气，我从没忘记，哦，不肯忘记你对我说的每一字一句， 怎么样，这段傻笑是不是傻傻的但是很可爱，而且这种傻笑很有感染力啊。 你习惯走的小路不应该还这么远，现在的我觉得你还有一点生命、好美丽的风景，天还有点晒，试图寻找green色的门，门上没有把手。我没来晚，我不敢来晚，我就是要来抓住你的心。 有的海边有乐队，有的海边完全没有乐队，但是一把简单的吉他声刚才就可以带我们感受到海边的那种纯粹，那种自在，那种傻乐。此刻跟随何洁吹一下微凉的风， 有点难过，有些说不出的感觉包围我，用什么拥抱冷漠，努力笑着别看清我，我怎么说没有人晓得，我们只是关起耳朵生活，用眼睛读着笼罩现实的泡沫，一眨眼不小心被戳破，微凉的风能不能带走我无边的失落，拥抱我就算坠入这微风，撑不起旧梦，却让心如止血奔旋在空中，就好像你 先是阴天，然后跟随老肖萧敬腾开启了一个绿色的门 Green Door， 紧接着呢跟随何洁吹了一阵微凉的风，好像觉得有点太懒了，所以接下来各位该嗨那么一点点了。Bang bang Queen Nic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I'm singing. B to the A, to the N, to the G. B to the A, to the N, to the G. Hey. 非常经典的一首 Bang Bang， 来自于 Jessie J、 Ariana Grande 和 Nicki Minaj。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这首歌曲每次在听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燃，会带给你很多的想法，想到一开始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多嗨，那时候你为了这首歌曲曾经做过哪些的事情，比如说有人模仿这个 MV 当中舞蹈，有人想要去买音箱等等哦。好吧，刚才我们说到刁蛮岛，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来到刁蛮岛，你会发现消费水平并不是很高，这里会有各种住宿供旅行者选择，也有丰富可口的美食。当然，最关键的是，这里还有品类较全的免税商场。爱逛爱买买买的朋友，在这里呢，你可以各种各样的尽情了，又能玩海岛，还可以买买买，可以说是相当超值的一个选择了。好吧，11:49，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只能走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挚爱》。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啦，拜拜。 人 结局的故事为了什么？ FS 福音 and Sam， 福音，我是 Sam， 这是我们的全新的抒情主打歌曲 《瑞春小偷》。瑞春加起来代表时间，时间的时，希望透过歌曲来告诉大家时间的重要性，也提醒大家把握当下的每一刻。 如果会有裂痕，是因为爱太深，眼泪爬过的都变成一道划纹，划得入神。故事动人，一日代替一日，一春忘记一春，总是静悄悄在我们没察觉的时候带走了什么。你的微笑像天使，从不和伤害计较，将我环绕，些美好若隐若现， 若隐若现， 忽近忽远， 忽近忽远， 在我的指缝间慢慢滑落。